Collins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Night， 我们就要从2016前往2017咯。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One More Night， 欢迎来到2016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的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呢是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然后没有12月31号的寿星，但是如果你是明年2017年1月份的寿星朋友的话，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群里面，你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好的，好的。 今天呢，好，我们听完吴克群的人生要幽默之后，我们就要来回信咯。 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会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尘封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着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前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多是真诚来的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 这一面。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尘封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情绪都是情他不尽人意，不够美丽， 做他玩家、还是做个赢家、真心有个爸妈、难以自拔、看似我吗、却凭良心我看着情绪都是情他不尽人意，依旧美丽。 全主打， 快唱，大声唱出来好不好？你们一定要会唱这首歌。 苏打绿。 乐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要不会写的话，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OK， 对不起，咱社会到底有乐趣。 来，到底来加速多水准。 摇滚公主赖明伟，出道九年，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来威》，12月29日播讲新回馈。 我是 DK 金大为。 懈怠，我喜欢保持着几公尺的节奏感，唱着随性的澎湃。澎湃是半慵懒的努力，是的留点空白，不求归去来，一半勇敢，一半依赖。只负责暂时空白，换个脑袋，随音乐摇摆。 来到2016年最后一次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亲爱的玛丽跟马克，我是 Libby 呢，他想点播两首歌，不管是蛋堡的或是酷懒之味的 Curious， 我们都 没有， 没有，狗妹 那塞。 Libby 说固定收听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已经2年多，在去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写一封信到马克信箱，无奈我也是严重的拖延病患者，今年生日又过了，我还是没有动手。这一年呢，想写的内容从爱情、亲情、人生等等又回到了爱情。常常想把脑内的纠结写成信叨扰你们，但时间一久也觉得那些问题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次会写信呢，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困扰我一阵子了，想要听听二位的意见，希望你们可以毫不留情的打我，你打我打醒我。 可是这种基本上他自己都已经知道，对不对？ 可能看你要不要骂够狠吧。 你一开始都已经这样写了，就代表你都已经知道这样是不对跟不好的，你的理智上已经知道了，只是你情感上你无法离开。 你先听人家的故事嘛。 啊，说说说。 就像蛋堡的嘘歌词一样。欸，蛋堡最近的 Instagram 非常好笑。 真的哦？又开始呛了。 不晓得珍惜你还会去听节目吗？我不会问他说你还好吗是什么的，但是我会觉得他都把他就是偶尔的文字记录下来，我会觉得很有趣，就蛮喜欢的。 没有，我觉得他听节目只是偶尔， 刚好经过， 对，他刚好在开车，所以在听。 他最近好像也很晚睡哦。他 po 了一个影片，是 Michael Jackson 不知道哪个片段，然后他就说奇怪，怎么长那么像王信凯。然后那个影片那个片段真的很像，真的很像聚宝哥。后来就， 你觉得一般人 get 到这个点吗？还是只有你觉得非常好笑？ 你不是你开你我开他那个 Instagram 你看哦，我没有想说要不要 tag 聚宝哥 通风报信，后来就已经有人 已经先讲了， 对，有人 tag 他，然后聚宝就来问说哪里像啊，他就马上说哦，我是说帅的哦，帅的哦，不是说后来变白的。你看， 让我看看， 他好会抓那个神韵，他不讲我真的不会联想到。 不像啊。 我觉得有像哎。好， 不理解。 好。 好，请继续。 你要看他最近 Instagram 吗？ 对。 那你知道怎么专心听？听众要你打醒他哎。 好。 拿回来，不许看 Instagram 了。 为什么？你里面什么秘密？ 没有，因为我知道你要玩我 Candy Crush， 没有， 你也不会专心回信。 没有啦。 你确定你不是要玩 Candy Crush？ 我不是。 那你手机不还给我干嘛？ 我想偷看你跟那个聚宝哥有没有眉来眼去。 最好是眉来眼去，有可能吗？ 好，拿去。 就像蛋堡的嘘歌词一样，我遇到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类型。白白净净的，看起来斯文，看得出来有些洁癖。虽然瘦瘦的，可是也是有肌肉哦，而且手啊腿啊都没有很多的体毛，反正完完全全就是我的外貌理想型。 好，遇到一个外貌理想型的人， 虽然我们连点头之交都称不上，可能连对方都不太认得我的长相，因为遇到的频率不多，一开始也没有太大的感觉，然后过了半年多，换了一个新的地方，频率跟时间变得固定，我又遇见了他。一开始呢，也没有太大的情愫产生，我们待的时段差不多，反正就是各自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时间到了就回家，除了偶尔说哦要借椅子，问诶器材还有要用吗这些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过。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会开始在乎他有来吗，偶尔会像月薪交期的咪咕哩美丽一样，在脑内大开小剧场，想象着他如果在我旁边笑着开心的样子，每天睡前他的身影就在我脑中挥之不散。 Crush， 我知道我喜欢上的好像不只是外表，有一种仿佛看到同伴的感觉，一样独立，一样孤僻，对人和善但又保持距离，有一点点的洁癖还有强迫症， 就像马克曾经发的一见钟情文，你的文章说，一见钟情就是你内心的受伤小孩认出了对方内心的受伤小孩，所以我一直说服自己，这些都是假的，暂时的，嘎地。况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 啊，这是个理由啊。 曾经我想过要不要就老老实实的告诉男友然后就分手吧。 嗯， 因为虽然我跟他素未相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愧于男友。 嗯， 但又害怕一开口男友就会哭着挽留我。 嗯， 毕竟我们相处了七年， 好久， 也知道对方的个性，其实该磨合的也磨得差不多了。如果就这样一直忽视彼此缺点的话，的确有可能会走一辈子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年之痒吗？ 但是我知道我就是只安于待在对方给的舒适圈里，我害怕出来了我还要重新适应，或是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舒适圈。我也知道我不是男友的理想型，因为我们太像彼此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把我当作 homie 一般。 homie 是什么？闺蜜那种 homie 就是好朋友吧。 那跟 good friend 有什么不好？ homies homies 就是一群狐群狗党，你是我的 homies， 你是我的 buddy， 你说最后大丈夫哪一群、啊、 非常非常好的那种好朋友，你可以说是闺蜜 homies， 男生才会用 homies。 猪朋狗友， 猪朋狗友，很好很好。 我们一起讨论车子、动漫、模型，每天一起健身运动，我陪他逛街买衣服，我还帮他拿包包拿衣架，甚至我们会一起讨论路上的正妹。其实我知道他喜欢的一直都是那种甜甜的、会打扮、爱撒娇、装笨啊、哦！一加一真的是等于二吗？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还会质疑呢？这是我自己加的。 我天哪，我想揍你！又是村姑。 那我又没有做，我很笨。我很聪明啊！ 我想直播。 我很聪明哦，我是最聪明的直播的人。你们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会回答。 我好想做直播。 你知道我会学很多动物叫声吗？ 我天哪！ 狗就是汪汪，猫咪就是呀。 我天哪，天哪，天哪！浪 life， 浪 life， 我要赚大钱啦！我赚大钱了。 然后还有小鸡，咕咕咕咕咕咕。这个如果说哈， 这个如果可以赚到钱，嗯， 就是是真的，就是你付钱累积到一定金额，你会召唤出杀手的话， 嗯， 也不失为死前的一笔外快。就是大家说，回戏回戏回戏，杀手，我们五高啊，我们定回。 这不是就是什么绝命直播吗？之前那部电影， 这是逆向操作，哎， 对啊。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这种。 你想要做了是不是？ 我如果说以惹毛人可以赚钱的话， 但 我可能蛮擅长的。 Yeah， 刚刚那个很厉害吧？ 刚刚那个蛮厉害的，但说不定有一大堆人觉得天啊超可爱。 我怕我是真的因为直播而死，那也是蛮不划算的。因为为了当傻妹， 啊、 不是为了当扮这个傻妹而死，我干嘛？ 哦，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个他本职就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实很多女生我分不清楚她是真傻还是假傻，我现在有点难以判别了。你认识一个真傻妹是不是？ 她不是真的傻妹，可是她就是会用娃娃音讲话。 娃娃， 她很会用娃娃音讲话。然后她可能以前更夸张更过分，她现在比较收敛一些。 她现在用叠字这样吗？ 叠字跟就是那种哦，真的很谢谢你哦的那一种，就是录完音以后说，哦，玛丽姐今天谢谢你的那一种，就是会装可爱跟娃娃音，但是以前他是常常这样做，而且有点不自觉， 所以他有被警告过了。 但我觉得现在他在做的时候好像都是故意要激，就是要惹怒人跟激怒人的时候。对，他我觉得他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了。对， 好，他说他知道男朋友喜欢的就是这种爱撒娇装笨的女生，会一直跟我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我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我又不黏。我们除了生日之外从不过节庆祝的，不像你要还要追求或是满足其他女生，你必须要费很多的心思。我们走遍了台湾各地，也出国了多次，所有的旅游计划跟手续都由我一手包办。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很疼女友，但其实我还比较像他的男朋友一般在宠他。在他家他可以当妈宝， 在我家他还是像我的小宝贝，凡事我会帮他做好，他总是会说， 哦，我不会啦，你来用比较好。 当玛丽在某一天的马克信箱说，嗯，为什么七年了还不结婚呢？老实说，七年了想结婚的念头早就燃烧殆尽，因为我害怕结婚你就要一个人自己规划未来，更怕有了小孩之后没有人可以支援，我就像个伪单亲一样多了一个长不大的儿子。虽然平常过得算是和谐，常常耍白痴啊，逗对方开心，但还是希望跟男友能够有更理性而且成熟的相处方式。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要求我男朋友这么多。想听听马克跟玛丽的想法。 分 会因为舍不得离开舒适圈，顾念旧情一直走下去呢，还是会果断的断舍离？希望在2017崭新的一年开始，我能够做好决定。谢谢你们，也祝 谢谢你们， 你们，我不小心， 谢谢你们， 我不小心讲的，谢谢你们了，那你不要笑我，我这不是故意的，你都这样笑我们。 不对，不对，不对，你刚刚用错了文法，老师要纠正你，不是这样笑我。是这样笑人家，再讲一次。 你都这样笑，笑人家养我们。 对， 我也还会学娘叫咩。也祝福二位跟点友在2016跟2017有个很棒的结尾跟开始。 这样的 ， 什么？不行，不对 ，不行， 就是这样的寻求。 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 我也是为什么？对，好像是不行。 就这样的寻求意见啊，就当我们真的给了你一个意见以后，可是最后重点是你真的会去执行吗？ 他听起来好像有认真哦，因为毕竟要跨一个年，感觉会让人家比较有斗志。 哦，这在岁末年终的时候， 3月、4月一个很寻常的月份这样子 啊， 他要大扫除了， 因为是要过做新年计划的时候，所以每年的新年会不会大家也是常常做了一些很糟糕决定的时候？ 有可能， 真的， 所以他可能害怕他在新年冲动做一个决定。 可是我真的想要说，就是只要是你深思熟虑过后想要做的决定的改变，都会是好的。对，就是。 可是他深思熟虑之后，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他真的不知道。我就也想跟男友在一起，可是我 没有，你没有想跟男友在一起，你是害怕。 我害怕离， 那 我害怕离开男友。 对啊，那是恐惧啊，恐惧不是好事、啊。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战胜我的恐惧。 那对，那就是不是好事嘛。对啊，所以就是改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跨出舒适圈的改变一定是好的，我觉得。而且刚刚听起来真的蛮不妙的。很不妙啊。 除非像养狗啊，你愿意就是养狗让不对他不离不弃，可是你男朋友又不是狗。 真的是很不开心，我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他明明就是没有，他明明就不是一个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啊，你最后跟他在一起了以后，最后就算一直走下去以后，而且你现在好像你现在觉得对结婚这件事情都有疑虑，你会觉得天啊，万一结婚以后结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很明显很不好的念头，因为你不想跟这个人走下去啊。对啊， 可是我们平常过生活又很聊得来。 过生活聊得来，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聊得来的人，你跟很多朋友也可以聊得来啊。你跟朋友，你可以找那种，你也可以找朋友，然后跟朋友好好维持关系，你就可以得到了 你要的聊天的快乐。 你要的，对啊，男朋友，对啊。 好的，什么比啊？忘记了，利比哦。 你问我？ 嗯。 我那时候在看 Michael Jackson， 你问我。 我看。Libby， 2017年离开你的舒适圈吧。 分。 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明年也请多多指教哦。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降歌金曲。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 如果不是早已决定，怎么在人群相遇？没有。 嗨，我是田雅霍。It's You 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爱情，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可以看到命定的那个人，因为有些人早在上辈子就已经决定了这辈子的相遇。 我会不会是那在你身边相配的谁，让你爱上了才知道我。 You 这首歌对我来说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每个你，我是田雅霍，因为有你们才会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以经典演奏曲《爆米香的滋味》风靡乐坛，旅美大提琴家郭前哲回归14年重量级作品《Evening Star》，一张记录生命历程的经典之作，17首生命中最具纪念性的古典乐曲。郭前哲《Evening Star》，蜂巢音乐与你一起听见最宁静而暖心的陪伴。 我是娃娃魏如萱。 1万个不回头的梦。 你在牵我的手的时候，可曾安排放手的步骤？可会将安全感都没收？我怕你还想我自由。你在说你爱我的时候，可曾编排对白的虚构？可会在结束以前透露？我怕爱是一场预谋，控制是对你越需要。 小声马克信箱呢，为你选播的专辑是来自于思卫 Sway 发行了最新创作专辑，叫做《不疗愈系》。换你， 这一封信呢，来自于小狼。马克玛丽好， 小狼 ，Yes， 电台小狼吗？ 不是电台小狼， oh. 电台小狼感情这么的美满，没有问题的。 也是，他那么忙，应该没空写信给我们。 小狼写信来说，最近感情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分享给大家听，顺便寻求两位的意见。 哎呦，岁末将至这样子啊！ 我有一位交往接近2年的女朋友， 怎么大家都可以动辄这么久啊？ 2年而已。 很久 for me。 开始交往过程还算正常， 就算到了现在，我看到他，我还是会有和一开始一样那种心动的心情， 可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这样说你们就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了吧？ 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就是因为你而知道，也不是我自己真的知道。 我是独生子，我觉得我的家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我没有不开心的童年，所以造成我一直很乐观，爸妈都灌输很好的观点给我，尤其是我老妈，她从小就对我说，嗯，你一定要对女朋友好，女朋友找来就是要疼的，要对老婆好，老婆娶来就是要来爱的，这个观点我一直秉持住的。相反的是，我女朋友的家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和谐，但是却有一些疙瘩。不懂是因为家里面都是女儿的关系，我女朋友排行老二，家里的大姐很凶，小妹最得宠，所以从小家务事什么都落在老二身上。大姐小妹有新衣服，老二只能拿他们旧衣服，妈妈也只会命令她做家事，让她的心里很不平衡。 嗯， 我光看到这里我就很不平衡，为什么？ 生气了。 对啊，凭什么？ 就可能家长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然后就养，也不是养坏了，就是 老二好可怜哦。 很多人都说老二很可怜、 啊。对啊， 嗯， 哦，这边的老二不是老大、老二、老二哦，是老大、老二、老三的老二， 中间夹着的， 就是、夹中间那个是最可怜的人。 嗯、 之前也有看过那种，就是有说老大都怎样怎样，都比较照顾人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老幺可能都是比较惯，比较像是独生子女那个样子的、嗯。然后就是老二就是最可怜，夹在两边不是人。 嗯。 人际关系方面呢，小狼的朋友很多，小狼女朋友很内向，没有什么朋友了。很可能因为这样呢，所以我女朋友隐藏一个不为人知的腹黑的一面。 哼， 其实生活上的态度我们就有一个明显的差异了。我是积极乐观派，但是她截然不同。她不管做什么东西都为自己留下一步，永远对人保持怀疑的态度，包括对她的家人。她总是把靠树树倒，靠人人跑这句话挂在嘴边。 哼， 听到这样的话，说不心痛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是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把我心里的正能量带给她的。 哼， 可是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我开始迟疑了。就是他的心情变化速度非常快，快到我到现在还无法跟上。交往半年后，我就第一次体验到了。前一天的见面还非常开心的度过，可是第二天就开始不回复 LINE， 打电话也不接，就算回复都是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 嗯， 之类的句子。那时我第一个理性的直觉告诉我说，他可能是在家里或是在公司受气了，暂时不回复，等他心平气和以后我再和他谈。结果晚上果真就收到他的回复了，但是内容是，既然你一点都不关心，那你以后就不用再关心了。这是什么 test？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 test？ 这个 不自觉的 test。 这女的有点麻烦欸。 那可能她就是她凝结她的家庭，她的机制可能就想测试一个人，因为她就是觉得人会倒，所以她潜意识可能是不是就想知道你这个也会倒，你看吧，你是不是就想倒。 我是要让你冷静一下，因为男生在不开心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个空间，就是你不要来打扰我，我好了以后我自己会去找你。 那如果你知道她是这样个性的人，你就先补一句说，那我让你冷静。 然后可是这个女的不是啊，这个女的说，我叫你不要来打扰我，没想到你就真的不来打扰我了。 你赶快贴那首歌给她，什么不打扰是我的温柔那个。 顿时我当然被吓傻了啊，我什么都没做。接下来五分钟我的头脑就不断分析我这几天所有做过跟没有做到的东西，以及疯狂打电话疯狂的道歉简讯。 你真的很爱她。 之后我就直接开车到她家门口，等了好久她终于肯让我进家门。他看到我一脸快哭快哭的样子，就冷冷对我说，所以你现在很委屈是不是？斯巴拉西， 真的耶。 所以是我在欺负你咯？ 怎么觉得这种画面跟对话我好像在哪看过跟听过啊？好熟悉哦，这是匿名来信吗？这是我身旁有人自己写，然后化名小狼吗？ 不是我吧？ 应该不是，我不是你啊。 对啊，不是我齁， 不是 我， 不是你，难道在睡梦中？ 我的潜意识化名为小狼，写了一封信来了， 不甘心，什么东西呀、啊？那时的心情简直是糟到极点，我花了好大的力气吐出一句说：“你为什么生气？”他吸了一口气，呼出后才 吸到鼻孔都吸起来吗？ 娓娓道来：“你的维里安笑声呢？” 欸，请继续。 内容大概是要我确认好工作方向，他觉得很不安心，毕竟呢是自由业者。我就说这些事你要说啊，你不说我不知道的呀。反而被他怪我没先问，一定要事情闹这么复杂才问。我心里的 OS 当然是啊，我明明问了你，你又不要告诉我，啊，开口也错不开口也错。当然啊，这一句内心 OS 我没有把它说出口。一个月后，类似的情况 又发生了， 他又突然的生闷气了。这回我当然学聪明啦， 马上问， 对，拼命的关心啊，诶，结果也是无效，到最后也是晚上跑到他家面对面谈之后才解决的。离开前我们甜蜜的抱在一起，我趁机会问他生气的时候我要如何做才好，他的回答是：哪个女生不是要被哄啊，被疼啊，笨蛋，生气的时候你要哄啊。我当时给的反应是啊，哈哈，好，但 OS 是我明明打给你你不接啊，你检查你的 LINE 那些不是哄女生的话吗？顺便我说一下好了，当他生气的时候我都会传一些 baby 我又做错什么惹你生气了吗，对不起哦。欸，女生来评断一下这句哄的话 怎样？不错啊。 不错 不行啊， baby 我又做错了什么惹你生气了， 对不起哦。你连做错什么事都不知道，你就对不起，你到底有没有诚意啊？ baby 我就是不知道才这样子啊，你不要生我的气嘛。 那你对不起什么？你在对不起什么嘛？ 因为我觉得你生气了，好像我做错了什么，我就先跟你说对不起，然后 好像你做错了什么，所以现在是我在癫哦，现在是我在欢哦。 baby 你现在是不是又要我装女生？ baby baby 我 baby BB 我 BB 我做错了， 哪里做错？ 但我真的太笨，我不知道什么惹你不开心，拜托 BB 你跟我讲。 这不是很矛盾吗？你一开始就道歉说做错，你又不知道哪里不开心，那你就道歉，你根本就没不知道道歉什么嘛。 我就想要让你开心，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啊，我就想要你快乐。 我不喜欢这种没有担当的男人，只会是说对不起，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 BB， 我现在我错在哪了？我错在我不知道我错在哪。BB 开心了 ，BB 笑了 ，BB 原谅我了 ，BB 爱我 ，BB 爱我，BB 爱我， 这样是不是就开心了？ 好像可以唱一首歌哎， 可以吧？刚那个有成功吗？有成功 完？没有，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事情在生气啊，所以可以。可是真正在气头上的女生不会，她就是要癫啊，她就是要还啊，就是要癫癫癫。 我会把你癫癫癫。 对啊，好可怕哦！ 各位 BB 们，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哦。 BB 军队，我真的是战胜不了 BB 军队， 没有办法哎。 如果我做个综艺节目，我就要有一方是 BB 军队。 没有啊，就是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那些啊，还灯的啊，很烦的那些人啊。就一样、啊，就是你刚刚和烂泥，你觉得和不出来的啊。 好吧。 永远吵不赢这样子。我知错了哟，可以接我电话一下吗？不要生气咯，下班我来接你之类的话。如果不应该回这些话，两位可以教我怎么样回才是正确的吗？ 我这样。BB 下班之后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我们边吃边好好的聊好不好？ 这一招对吴玛丽有用，吴玛丽是美食女。 我是在征求那个， 你说我啊 catch 专家， 你说 BB 对，我在征求 BB 这个过吗？可不可以过这个牌型可以过吗？我打出美食间直接见面聊聊牌， 我觉得直接见面是最好的啦，但前提就是对方想要见你，对啊，然后你要设一个小圈套让他想要见你。如果是美食的话，可能就 所以就是要看他喜欢什么， 看你表现，看你选什么餐厅。 那如果他是不重视吃的怎么办、啊？因为我觉得除了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引诱人家？ 不知道，就要摸透一个他那个点， 有些人可能是你狂丢一些笑话，他会把他逗乐。 比比，我买了一个小礼物给你，下班去接你，送你小礼物好不好？ 对，喜欢惊喜的人可能就要用这一招之类的。 比比不要气了，送一组比比贴图给你。 之类的，就有些人喜欢贴图的，有些人对啊，就是你要、哦、这个很难欸， 就是要花钱嘛，你们这些比比军队。 对， 说出来什么都要钱，就是那些免钱的文字不行。 而且最难的地方在于 BB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你问他是问不出来的。 你必须要帮他知道 BB 喜欢什么。 对对，就 这真的有点像林宥嘉的那一段话，就是我要带领你什么什么去、哦、对，就是也许你还不太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东西，但是我必须要带你走出那个地方。 那你现在要想到就是你现在 BB 他什么是他吃的招数吗？ 你说我吗？嗯，我的 BB 哦，嗯，好像是要讲笑话跟一直关心，持续关心， 持续丢笑话关心，丢笑话关心，关心丢笑话， 对。然后当然最终就是要见面跟抱抱 讲笑话。嗯，那你现在有口袋笑话吗？ 就是没有啊，我这人就是没有什么口袋笑话。 你都已经知道这个了，然后你没有随便预备三个笑话在你的口袋里。 好，所以我应该要做这件事。 当然， 好，回家马上做功课。 我跟你说，现在笑话难寻， 真的、哦。嗯，为什么？ 因为我前一阵才刚搜寻过笑话。 你为什么要搜寻笑话？ 哎，有时候下午想讲个笑话啊，就是我希望听众说、啊、哦，就是上班快睡着了，我想听笑话的时候，我突然有个笑话可以讲。 你是要跟同时段敌台的友人？ 哎，我都忘记他有每日一笑嘞、 欸啊， 他每天都会讲，我是。 偶尔要讲， 偶尔听众就是你觉得他也不是故意想要吊你讲笑话、嗯，他是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说：“哦，今天真的好累，我真的好想听笑话。嗯”的时候，我就会讲笑话。但我上讲个笑话被迫道歉，因为太难笑啊，太难笑也是一个效果哦啊。 一万年后的今天，那个女孩的心里都住着一位史芬克斯，出着各种谜题给她的猎物猜。至于标准答案，这是一场世纪谜题。

点我最大，我是 UFO MVP 孙盛希。我在心情烦躁的时候最想听的歌就是831的翻白眼，因为觉得这首歌太代表当下的我的情绪了，而且听完之后就会很爽快，把所有的压力都发泄掉了。 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装可怜，自怨自艾最自恋，嘟嘟嘴扯笑脸，没眼羞别想诈骗，花蝴蝶爱放电，想和电视台报废，没人爱的世界不会毁灭。 OK、yeah、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直接，太多太多热恋，偏偏没种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等那个谁，光是个不恋。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点，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翻翻了翻了白眼， 勾起吧，勾起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么多年来，孩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秋团三年前的完美呈现，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30日正式发行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你绝不能错过的哈姆雷特，看鬼才导演奥斯卡科尔斯诺瓦用9个镜面梳妆台幻化成各式舞台场景，看阴郁的王子如何揭开父亲被谋杀的秘密，从镜中照见自己与他人的欲望，一场背叛与权力的斗争就此展开。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立陶宛 OKT 剧团哈姆雷特，3月31到4月2号国家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神是由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 Yesterday， 尼乐佛制作，种子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啊。 上个小时的 BB 信件，我们花太多时间在 cosplay BB 了，我都以为信回完了。 No， 这个还长的呢，后面还有精彩信件。 亲 BB， 快跟我们分享吧。 要等我一下，因为现在网络不太稳定。 为什么？ 因为它在我的网络里。 你说这封信啊？ 对啊，这封信在我的信箱。 他私讯给你是不是？ 对，信件箱里面。 那开此先例之后，私讯都会回吗？ 等一下哦，找不开，怎么会这样？ 那先听一下徐佳莹的《旭日救星》吧。好了。 他在我的 Word 里。好，那前情提要就是他很喜欢他的女朋友，交往将近两年，可是女朋友呢就有时候会 Dan 这样子，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你笑什么？ 没有啊。 你笑什么？ 没有，我想说、哦、居然在你的手机里，让我更怀疑这真的是有人来信吗？会不会是不小心念到自己的日记啊？请继续。 不要闹， 严肃。 接下来呢，每一个月到两个月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都维持一天到三天。我呢分析了一下这个行为模式 啊、哦，他的惊奇哦， 没啊、哦，不是 惊奇，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哦。 每当呢，当我们度过什么特别开心的日子，像是情人节啊、生日啊，或是我们去旅行、结束之后，接下来几天，嘿。就准备要爆发咯。 嗯， 我渐渐养了一颗强大的心脏，可是每一次当我觉得可以开始应付的时候，我应该 OK 了，可以 handle 了，它的等级又再次的调高了。又一次在我外出公干的时候，我们 为什么大家都会讲公干啊？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讲公干、啊、 有吗？ 之前 出差 有一个另一新闻台讲那个公干，然后我才知道那个叫出差，之前我都不知道。 公干就是一个比较旧的用法，比较旧的 中文用法。我以为这是大陆的用法，这是旧的用法。 在台湾老一辈会讲公干啊， 是、哦。 然后现在 那我们小时候我们都说我要公干你哦， 那是不一样的、 啊。那为什么会用到这边来？完全无关哦。 我应该没有关系吧？没有关系、啊。 那么久以前，从小你会听长辈说爸爸要公干咯，那你就应该不会把它用到就是在班上，然后一副就是小心你被公干哦，因为你就知道那个词是出差啊。 那个词是出差，公干，可是为什么公干是出差呢？干是工作，公干是公 开的工作， 不是公司的工作。公司的工作吗？要出去外面。对啊，出差就是叫公干啊。我小时候是听到这个词啊，可是人家讲话什么时候我要公干你哦，你会被公干，你会被公干哦。 嗯， 哦，你没有办法公干，公开干掉你是一个缩写。 哦，公开干掉你这样子。 对，或是被大家一起干掉。 哦， 那是跟 那不就小时候听就觉得那句话很没有魄力跟威力吗？你缩写成变成出差，就不了。 我是没有想这么多啦。 哦，好吧。 对啊，但是我很确定这是就是以前 好了，我们不能再分心聊 BB 这封信了。 哦，好。然后我们只能透过 LINE 传讯息，这是他不开心的点出了。这是他的不开心点是，如果我们有一天结婚了。而我和你的家人起了争执，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不是妈妈和老婆掉进水里要先救谁是一样的吗？所以我的回答是 ，baby， 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非常的低哦，不用担心。结果换来的是一连串的轰炸，很明显的，这不是他要的答案。 哇，好像玩恋爱游戏选错选项哦， 对啊， 然后那个好感度又下降，那一定，我就说嘛，人生不能存档再独档。 可是我是想说齁，我会不了解我爸妈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和人发生争执啊。 不是，你不是都已经很了解你女朋友了吗？你就算这个时候昧着良心，你都要回答一些很浮夸的。BB， 不管怎么样 ，You always right。然后最好文法用错，逗得他乐不可支。 还要纠正你是 you are 啦。 啊少了一个啊，讨厌，比比很聪明哎。 哇，你真的好聪明，你好会哦。嗯，你真的生错性别。 对，还是我去。 要变性吗？哎、欸、,Kiwi Baby 又变回男生哎、欸。 他可以这样变来变去吗？那不是大工程，还是只是他的外形？就是 我也以为是大工程啊，没有啊，就是隆乳然后又拿掉这样子。 我知道隆乳拿掉没那么麻烦 哦。 嗯， 我觉得好好，就是你挨的那些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啊、哦。 那不好意思，这封信怎么会是让我们那个、啊？好，可因为我爸妈就是这样大好人啊。这次事件呢，我说了我会站在你这边，之后又告一个段落了。 你看一开始就要选这个选项了哈。 对啊，最近我又外出工作几天了，事情又发生了，他一早就闹情绪了。可是那天我非常的忙，一直到半夜我都还在工作，跟之前一样，我一直问他，他也不肯回答，一直到了晚上十点，他说我不想纠结这个问题了，你去睡觉吧，明天还要忙。补充一下，我并没有让他知道我有多忙，我就回复说好，你早点休息，我们明天聊。结束了第一天，第二天我更加忙了，但我一有空就传 LINE 给他，不过他都不回复。晚上呢回到住宿，他就说以后我们不用见了，反正你一点都不关心了。我当然心急起来啦，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电话，终于肯接了。我当然是第一时间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确定想知道？ 不会是热水器没热水这种烂东西吧？ 我当然是想知道啊，无端端被判死刑的感觉不好受诶。他首先当然是怪我说，叫你不回复就真的不回复，现在不用你回复了，不是很开心吗？ 哇， 说了一顿后才把 重点，就是比比军队小队长， 说了一顿后才把重点说出，以后结婚后搬出去，你的老家有事情你会怎么做？ 我的老家有事情，比比，你是说我爸妈过世吗？ 这个比比真的是有病的， 嗯， 他没事就要想这些有的没有的来 就是弄一下、 啊，来，对啊， 嗯， 好像不是很傻、啊，你的个性， 你看这种人都可以谈恋爱，哎， 对啊， 为什么啊？ 对啊。你的个性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去，不管你的爸爸妈妈表哥堂弟叫到你，你都会赶去。我知道你也对我好，但是我感觉不到你对我和对你的家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待遇是一样的，那我当你姐姐就好啊，为什么非要我跟你当男女朋友啊？ BB 你想玩乱伦的 cosplay 哦？BB 哎，这一下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出差的前一晚，我确实到机场去接我阿姨一家人。可是这点惹怒他，我是真的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尝试解释，但还是没有结果。他见到我无话可说，就把我电话挂了。 我其实齁，还是偶尔会觉得说要去找一件事情的良善面。 嗯。 就是少劝人家分开。 嗯。 但这个我真的是不明白，你跟他相处的快乐 在 哪里？ 就见到他会有心动的感觉啊。那是很 pure 的吸引力，那很纯粹的吸引力。 哦，我忘了。 怎样？你忘了什么？听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请继续。我现在要重新进入状况了、 okay. 我刚轨道有点开出来了，我现在要开回来了。 好好，我没有办法睡觉，一直到半夜三点突然收到他的 LINE。 他说他刚才和妹妹说了整件事，哭了一顿。他说他不是怪我没回复，也不是怪我没关系，是因为他吃我家人的醋。我和家人的相处模式和他与家人相处的模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我是那种出门前会抱抱亲亲我父母的那一种，以我的个性确实是如果非我不可，而我能及的事，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帮忙，尤其对我的家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啊。而他对他的家人的态度只是采取责任制。给个例子，他觉得他家人住在一起，所以他给家用，而如果有一天他搬出去了，他就不会给了。哦，这个冲击实在太大了啊，他接受不了。我内心的 OS 当然只能苦笑，但是却无可奈何。当然我们最后是妥协了，我会把重心多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上一段感情的受伤，所以我对这一任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我希望可以尽量满足他，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他，我已经没有和朋友一起混了，我宁可花多一点时间，赚多一点钱，或是陪他。连我的家人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待在家了，可是他竟然还会怪我没有把他当重心，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我搞不懂。这段时间我们又回复与往常一样的甜蜜了，表面上像是没有发生过那样，我也短期内不敢重提，准备再观察一阵子再和他套路。最近韩剧迷的妈妈跟我提到想要去韩国玩，可是韩国也是我女朋友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我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全部人一起去啊， 想得美。 可是因为这个事件后让我觉得很负担，每当妈妈提起韩国，我只能说嗯再看看的敷衍过去。我又担心我和女朋友说要和家人一起去的话，她又会发飙。这个夹在中间两难的问题最近一直困扰着我。谢谢两位听我的述说，新年快乐。 是吗？没有要建议哦，只是单纯抱怨哦。 你有想要给他建议吗？ 嗯，给他建议也没有用啊，他好像离不开这个女的。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嘞。这件事情再登个两三次，你就算再喜欢，你也会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可是看到脸就觉得一切都可以了，看到脸你就知道那是 only one。 对啊， 但他笑就受不了。 对啊，你不要这样看我。 不是啊，就他就是抗拒不了啊。 可是你看他写到最后，他的文字已经说他准备再观察一阵子。 嗯， 就表示他其实对 这一个新生的喜欢。如果你要再观察一阵子，你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省去那个观察期了，不用再观察了。 欸，今天两个给感情意见， 你不要在农历年给自己找罪受，接下来农历年你会过得很难过。 但没关系，因为他哦，不知道，好吧。 如果你们家庭是属于那么和乐跟连结性这么强的话，感觉新年会是你们一个凝聚的， 对啊，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对， 那你越开心，你女友就越生气。 这个，你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想要跟这个女朋友走下去的话， 就是带她去看心理医师吗？ 就是你必须要真的很开诚布公的 讲清楚所有的点。 对，就是要告诉，就是你不可以一直顺着她的毛毛，因为她就是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可是前提是那女生也知道自己太过了。 有啊，她那个女生不是后来就是半夜三点她有传简讯，就是她跟她妹妹讲完话之后她的理智有回来。就有些 交往两年才回来一次。 不是啊，有些人会这个样子，就是我癫完，我发完脾气，我闹完你之后，然后他突然会觉得， 那我要在什么时机点切入跟他的理智沟通，让他的理智可以蔓延到下一次发狂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通常都会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啊，其实我也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啊，但是我就做不到啊，其实我也很想什么什么什么啊，其实我 关于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这件事情，在我最近写给你这封信里面也略提了一二。 这一本书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啊？这一本新书到底何时要出啊？ 很难哦，很难哦，可能秋天发行吧，哎，我想。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切入那个核心去告诉他，然后你要很那个， 欸，我真的不敢保证人家听了进去。你不能因为他一次跟他妹妹聊天的过程，你觉得他好像有点理智，你就可以跟他讲这件事情，那很不一定，因为他疯子的比例太高了。 嗯，而且我现在在给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也同时讲说，我虽然可以给你这样的建议，但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 嗯， 就是我也许知道我应该这样做，就是应该好好跟那个女生，然后直接单刀直切入说，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自信心跟不安全感的问题。 嗯， 那如果你一直有这个问题，我们的感情会没有办法好好自 信。你有讲出口吗？ 没有，因为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他是没有办法。他是，我有要求你要分析我吗？我准许你分析我吗？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讲这些大道。 欸，不要再企图窥探我了，这不是月薪交信里面平框说的吗？ 啊， 但他们最后是 happy ending 哦。 是啊， 那戏剧嘛，就是月薪娇妻，我那时候不是就是看到， 就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就是还好，还是回到就是 你有没有真的想要为了这一个人，然后面对自己内心脆弱的部分，然后改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这一件事是两个人都要有的， 而且你还要拉着他耶。 对，所以月薪娇妻他其实最后是一个，就是我看到后面会有一点，还是有点脱离现实，因为实在是太美好了。就是你可以这么的，当然你把女主角设定为心理学背景，但另外的那一位从来没有跟女生交往过的男生，他为什么可以突然这么 快的 get 到？ 对，这么 get 到女生的点，然后这么快可以设身处地的着想，跟这么强的自省意识。 所以理想的平框是新演员，现实的平框 是欧马克，这样子吗？你是要这样讲吗？ 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你都不会写的话。 苏打绿，德国交响乐团，一年后制时间，13首音乐，17首影像，故事未了。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DVD 12月30日正式发行。林伟哲音乐社，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寂寞的时候呢，青春点点点应该都可以陪着你在一天的一开始， 希望可以继续陪着你。 这封信来自于孔雀，亲爱的马克跟玛丽，一年又到了尾声，不晓得两位是否也玩了例行的圣诞交换礼物呢？ 没有哦，当你年纪过了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这个好无聊，不要玩嘞。 所以我们就是也没什么可以分享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有看到我朋友玩那种就是最糟糕的圣诞礼物， 那个不是都很不开心吗？ 但我觉得他们玩得蛮厉害的。 怎么玩？ 他给我看了一个其中他们有一年的，然后其中有一年的最差圣诞礼物呢，是一幅图，然后上面是画的就是很丑的老虎，然后上面写的唐寅，就是那是什么唐寅是那个唐伯虎嘛，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周星驰画的那一幅， 他不是画什么小鸡吃米图哦？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之类的，那是那一年的圣诞礼物，他画了唐 哪里有趣 的小鸡吃米图， 哪里有趣， 画完以后说这是今年你的礼物。然后呢，今年我又看到一个更夸张的，他的朋友呢是一个我不知道公斤数多少，但是就是看起来很肉很胖一个男生，然后请他妈在卧室帮他拍一系列的裸照， 洗出来送给他吗？ 搔首弄姿，就是会摆那种名模姿势，然后躺在床上那样，然后可是上半身全裸，然后肚子很大，还有那种。 哎，这个蛮不错的哦。 我真的是哇，我天，我是说这个， 你想要？ 太酷了，酷到爆炸。是你的话，我想要。 原来你喜欢这一位。 其他人我不要哦。 不久前听到一位点友说，之后没有办法维持每个月一信的习惯。马克发出了伤感的，为什么？你的那个为什么让他提笔写信？ 哇哦， 他想要温暖穷 DJ。 上封信提到最近很多的节目结束了，跟着就出现各式各样的外景节目，没有办法，因为综艺玩很大把它做起来。然后综艺三国志就是里面人口最多也最拼命的，说到拼命可能会疑惑，但是请大家去看2016年12月3号播出的徽章攻防战就可以知道了。刚开始还觉得蛮有趣的，可是看到娇小的玛丽一连被撞飞两次之后，打从心底惊呼，游戏结束大家全昏死在地上，对，我们没有人想起来做 ending， 超累， 是爬不起来，真的太累了。然后工作人员还会帮忙擦消毒药水，真的是非常心疼。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每位参加者都用尽全力，那身为观众就只能准时收看，并祈愿蜀国早日攻下城池，三国成员全部的人身体健康，龙凤体安康。也谢谢各位尽心尽力带给我们两小时的快乐。写信的当天晚上，青春点点有天黑请闭眼的演员群，虽然这周不管是逃避虽然很可耻那一步，或者是江老师你谈过恋爱吗，都迈入了完结。可是台湾愿意将资源用在以往少见的类型上面培植新演员，相信在本地戏剧持续的话会拥有无限的可能的。电视儿童在睡前依然会听点点点哦，让眼睛休息助眠，享受不同领域人士的努力。那么下封信再见了，感谢你的来信孔雀。 两位好，我是来自台中的金子。 金 子，一个人字旁在念，在一个桌子椅子的子，还是金仔 仔哦。 遥想去年听到节目上念出我留下生日留言，默默的飘了一年了，总感觉随着年龄增长时间会过得越快，是真的。去年听到你们念出我的留言，突然感觉两地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然后他来自于台中，信封信地址来自于台中啊。当下呢，本来感觉到超级窝心的，直到玛丽讲到留言中我跟姐姐同月同日生，两位感到惊吓的当下，马克说出你们姐妹竟然同一天生耶，我当下听到差点没去泪奔。在此声明，我是男生好吗？哦，原来是这样啊。拜托两位别再误会了。好，所以你玻璃心哦，那我们讲一下就那个哦。 干嘛干嘛干嘛 干嘛干嘛， 这样就被讲玻璃心，奇怪，你才玻璃心。 姐弟跟姐妹还好吧？这样子，是 半秃跟全秃也还好吧？ 不念了。 哎、欸，玻璃心，你玻璃心，超级玻璃心。 今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火花，反而是一个平淡沉淀自己的一年。总感觉80%的时间都是被琐事耗掉的。对啊，这不是80/20法则吗？ 嗯， 对啊， 有这个法则哦，谁发明的？ 八二法则你不知道？ 不知道哎、欸，我知道八二分啊。 80/20法则？ 不知道。 80/20法则就是譬如说在，譬如说怎么讲？商业领域上这样子，假设你是一个业务员， 嗯， 然后呢，你80%的收入都会是由前20%的客户所贡献的， 哼， 这样子，对，就是他，就是你只要把两个类别抓出来，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其中一个类别的80%的贡献都会是另外一个类别当中20%所贡献的。然后这个产业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有的产业可能是91，可是大部分归类起来就是82法则。 所以如果运用到我们听众群里面， 运用到我想想看哦，嗯， 我们的新听众可能都是固定20%拓展而来的。 等一下我想想看哦，我们的新听众都是什么意思？ 过去常听的那些留下来的良辰里面的人， 就像 拉进来的， 就像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留言， 嗯， 80%都是20%的听众所留的 哦， 对， 嗯哼， 嗯，就是这样， 嗯， 好，所以这个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啊，就是你可以好好去规划，或是想一下你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你考试的月考总成绩，然后你80%的分数是不是是你20%前20最强的那几科所贡献的， 嗯， 或是你的读书时间是不是一样，你考最好的那一科的最好的成绩是不是你其实反而是用最少心力准备，就20%的那个科目所贡献等等，就可以用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大部分都是花很多时间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其实真正有意义的、真正有贡献的是很少数那个。那应该我们要很努力的去找到说，我们那个关键的20%是什么，或关键的10%是什么，然后努力的去做好那20%跟10%的东西。那当然，对业务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抓住你的顶级客户群，就是那一些那10%那20%的人会贡献你几乎所有的收入，所以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你的 VIP 们。 嗯， 好，然后他说有活在一种瞎忙的感觉，生怕这种状况会变成常态。开始看了对于时间管理的书，期许在尝试执行之后可以有所改善咯。话说两位有什么相关书籍可以推荐的吗？ 这方面书籍我根本没有在看了，只能问欧马克了。 你说时间管理哦？ 嗯， 我没有在看时间管理的书，但我只有看过几篇，就是书评，就可能就是文章，然后把书的内容整理起来的那一种。但我觉得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年代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使用 新科技， 就是我们的思维应该要跟设计 AI 就是人工智慧还有机器学习是同步的那种思维， 嗯， 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其实都是观察，就不是应该再去找资料说告诉你说哦这种方法你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去找去搜寻所谓的方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搜寻方法是很其实搜寻方法本身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嗯， 就拿语言学习来说好了，就我之前就是看了很警醒的一段话，就说有太多人就是花了95%的时间在搜寻怎么样把英文念好的方法， 嗯， 却只用5%的时间去念英文， 嗯， 但是真正学习语言你应该要把这两个比例倒过来， 嗯， 就你应该用95%的时间去学习跟练习那件英文，然后用5%的时间去找有没有可以更好的方法， 嗯， 但大部分人都做反了， 嗯， 同样也是如果你要改善你的时间管理，你应该把你的 心力放在你开始记录你的时间到底浪费在哪里去，就先把你的时先好好记录下来。 就像你想要管好你的钱，就从记录你每天花东西在 记账开始，没错， 有 同样的道理，也不是一直在想说哦，我要用什么方法省钱，或者用什么方法投资，或什么，你是找一大堆坊间方法太多，这个世界上不缺的就是方法，但是。那个方法对你来说适不适用？ 缺乏的是行动力。 对啊，你缺乏的是行动力。就算你今天找到了那个方法，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方法对跟你适不适用。所以你一开始应该要先从你自己开始出发，要先知道说，哦，你的时间都浪费在哪里，你的钱都浪费在哪里，你的卡路里都吃在哪里，这样 你要先讲诶。 对啊，你要先记录好以后，你才能再去做下一步这样子。 哼， 好，然后他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要提升英语能力，希望明年可以申请到国外的研究所，到时有什么结果再来跟两位报告咯。 好， 最后想来跟两位谈论一些最近时事衍生出来的亲子问题。针对最近的婚姻平权议题，我的父母虽然表面不说，但是却会被反同的言论给煽动，常常会在想说想要跟爸妈有所讨论的时候让场面这么火爆起来。想请问两位遇到这种被长辈被根深蒂固的思维绑架的状况时候会如何应对？ 逃避虽然很可耻，但偶尔也是有用的， 就是你要逃避， 不要去战胜他们那个根扎的那么深的，他们那些观念也没有扎得很深，他们扎得很深的是他们相信自己觉得对的就是对的这件事情， 然后不愿意听其他任何的可能性。 那个就是吵而已啊。 也许可以就是反面的问问看说，既然 而且如果你自己的定性或是修养不够，你很容易三句就火起来了，那你就很容易就是也失去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好好沟通。除非你确定就是我的逻辑我想法我很确定，我跟欧马克一样，我什么都知道，你不管讲什么我都可以有办法好好的跟你说，而且我是可以好好的跟你说，你有这样的自信你在前往。 也就是因为其实最近台湾可能很大最大争议应该算这个吧，就是 前几天光是苏小姐在讲一例一休，我就光听我就有点想火大，所以我就也是跑掉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一天之前青春点点点的那一天的节目的， 我就只是单纯听他讲，我就可能没有任何的心情波动。 对，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有立场了，所以你在听到他立场才会有波动。所以之后青春点点点，我们来找一天，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其实国外有一篇文章就在讲说，其实你要如何，他不是讲说服人，就是你要如何的跟人家讨论一个，对，沟通跟讨论一个议题。然后他写了一些我觉得蛮精彩的方式，如果大家都学会的话很棒，就是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好，最后呢，金子说好久没有写字了，不知道年底前有没有办法让两位收到信件呢？ 有哦，赶上了，是不是现在不就年底前了吗？ 他想要回复了， 农历年前看有没有机会。 好，感谢你。 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爱上那布拉格，只身徒步离加拉瓜，在纽约街头静听忧郁布鲁斯吉他。我是不是很傻，相信乌托邦的神话， 一生拼命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给您同名主打歌《爱在当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七年的等待即将终结，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BOW 热卖中。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 因为是你我相信。 田雅霍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12月16日只为你发行，全省签唱会1月7日中立，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大家写信到马克信箱来哦，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刚说我是玛丽吗？ 对啊，你是玛丽啊，没错啊。 换我吧。 好，请说。 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叫007。因为一点神奇的原因，开始每天听青春点点点，大概有10个月了。有的时候会把平日的进度补完。然后就会回头补前几年的录音档。 哇、wow ！ 常常有一种啊穿越时空罪的感觉。 穿越时空罪， 也因为这样的交错收听，更明显感受到你们声音或个性上的转变，好神奇。嗯，说到声音，就是认识新朋友，然后比如说像什么子怡哥啊，或是立冬哥，就他们会就是很新的人，第一次听广播听声音。 嗯， 或是有那种很久没有听广播的朋友，他前几天也是突然听到之后，然后就传讯息跟我说，他搭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在听， 嗯， 就会说，嗯，你现在广播里面 真的很好听， 就很好听哎， 嗯， 可是以前我比较少，就我突然觉得这些话最近很常听到， 嗯， 我就想说，难道我声音真的有在改变吗？ 只能回去听录音档喽。 但我又不愿意听录音档，是太迟了。马克，你觉得我的字迹，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看看，哇， 哇哦，怎么这样？ 哇哦，我觉得是一个蛮正义的人。 正义？ 第一眼感觉啦，觉得很正义。 正义哥。 什么瘪嘴脸？ 上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玩了人格14星座的测验，嗯，总共有130题，有够多啊，我们也很闲，嗯，大家陆续测完之后，对测验结果稍有研究的朋友，对测验结果稍有研究的朋友的男朋友， 什么啊？ 叫做阿红。阿红开始解析我们的个性，然后就在大家面前，由于我们都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对于阿红的解析我们也会立刻提出相应的事例来佐证。可是呢，当伦娜要开始分析我的测验的时候，阿红就只是说了一下我有哪几个动物的分数比较高。 阿红吉星 挂号啊，这个我自己也看得出来啊。之后就说，嗯，你这个人应该不想被知道太多吧，那就先这样吧。 我 当场我就傻住了， 哇， 然后还愣愣的说，哦好，因为我同意了。于是大家就开始聊别人的测验，嗯，回家后我私底下 LINE 我朋友，请他帮我问阿红说，为什么知道我不想被知道测验结果啊？嗯，是因为我当天的表情吗？嗯，还是因为测验结果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阿红就说，哦，因为测验结果你的猎犬跟白兔的指数很高，嗯，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之后传网址给你，你再研究看看，嗯，之后阿红就传了一个他认为解释比较清楚的网址给我，嗯，我研究了一阵子还是不太懂，可是好啦，如果你勉强自我解释可以想通，可是就是像是以前算数学啊，你就不会算啊，可是解答告诉你，你就跟着算一遍，就觉得哎，欸，好像 懂哦。 对，可是如果又遇到题型变化，我就又不太懂啊，这种感觉。或许有人觉得说，007你好奇怪哦，你不懂的话就问阿红啊。 没有007，你一点都不奇怪，你破解了线上所有的心理人格测验以及人类图，所有测验其实就是这一套。 不是啦，啊，我真的就是不想被知道。 他 觉得被说中了，所以他更想知道为什么吧。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所以才开始学算命的，啊。嗯，就是被说中了，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知道。 那天为了不破坏气氛而做测验，故作轻松的等待解析，没想到被测验结果出卖了。而我也不愿意请他私下告诉我，因为我不想要被仔细的说出个性。可是奇妙的是，在阿红说出我有这种个性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只是会觉得说，哦，就是如果大家在公开场合聊我，我会觉得蛮不自在的。 不要聊我，不要聊我，重点不要放我身上 了。以前也曾经因为同学在我面前向其他同学推荐我的网志，说，欸，他的网志很有趣哦，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病。不晓得马克玛丽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一直印象深刻的梦吗？ 会飞。 我大概从幼稚园开始就常常梦到自己在各个环境突然全裸现身的情景。哇哦！梦中的人虽然都还没有注意到我，可是我已经慌张的冷汗直流而惊吓醒来。等到我后来懂得上网查梦的解析，知道啊，这就是你心里有秘密，你恐惧被人发现被知道。所幸在高中的时候，我正视了自己出柜之后，我再也没做过裸体逛大街的梦啊， 所以就是藏秘密嘛，嗯，然后没有秘密以后就没有梦了。 最近我跟另外一半聊到了梦想，他现在的工作真的就是他小时候最初的梦想， 好棒哦！ 虽然让他很累，压力很大，可是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对自己正在实践自己梦想而活力充沛。他也反过来问我说：“哎，007，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了一阵子，发现自己对工作似乎不算有什么梦想，只要薪水可以啊，工作可以获得成就感，这样就够啦。于是我就对他说：“哦，我好像没什么梦想哎，我对工作没什么憧憬，我的梦想可能是想要有个自己的房子吧。”嗯哼。然后他笑了笑，就说：“哎，你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哦。”嗯哼。不知不觉，流水账写了好多。另一半呢，上礼拜被我影响开始听青春点点点，而且听得比我还认真。 哎呦， 他如果听到这封信一定知道是我写的，嗯，我还是趁早收手好了。 为什么？因为又不想被人家知道。 对，可能很拉扯吧。 007又补了第三张信纸，他说嗨马克玛丽，上面那封信，那所以他现在听广播是他人生非常大的挑战， 嗯，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他自己的事情， 嗯，真的耶。 上面那封信由于说出太多我心中的秘密，所以写完之后其实我一直藏在抽屉不敢寄出， 嗯嗯嗯， 但因为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生活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我决定赶快把这封信寄出，而且我一下班就去投邮筒，免得我自己后悔。 棒棒。 第一个有变化的事情就是我说的那一对情侣好友分手了，嗯，将近十年的感情他们算是 peace 的分开， 嗯， 可是男方希望挽回，所以现在开始积极的努力工作赚钱，但是女生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来不及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跟另外一半 分手了， 买房子了。 哇哦，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到每晚睡前想到这件事情都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然后就紧张到失眠，挂号好像白痴，新房子还在装潢中，可是一想到我们有自己的家了，我就开心的想跳恰恰。最后希望婚姻平权法案可以快点通过， 嗯， 我也好想要有婚假，哦，我想要有蜜月，那个带另外一半去度蜜月， 嗯， 我也想跟他一起报税，挂号非常实际的愿望， 嗯， 我想要让大家确实的知道我们也很努力的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我们努力工作关怀对方照顾彼此。好的，为了避免结尾太沉重，所以就这样仓促的 ending 吧。谢谢你们念完这封信，大家晚安。我觉得2016年对007好棒哦，他有好多往前进，然后他对这封信寄出来， 应该要 寄回去给他，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复回哦。 对 ，OK， 好，但是他可以把音档剪下来，一听再听， yeah. 听到最后你就完全就是哦，谁的故事就是听得很速喜，这样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往前进了。 嗯哼，还有时间哦。 四分钟 可以吗？ 你那个不是有什么小卡片吗？ 不，他卡片里面塞了一封信。 What？ 好，这一封看起来好像比较短一点，来自于国语日报的，给了我10块钱，感谢您。好，这一封信呢，亲爱的玛丽、马克，你们好，谢凯特，我是台北的凯特。上次写信给你们是3年前了， 好久哦。 记得乔治念到我的信时，他一直大叫：“什么？凯特是男的？凯特是男的？凯特是男的？”马克还在一旁缓颊说：“猎人里面的凯特 也是男的、 啊。” 我刚刚心里想说：“猎人的凯特是男的、啊，毫无长进。” 退伍之后，我在飞碟附近的报社工作，报纸有注音的那一家，到现在也将近3年了。每天都在一堆注音和错别字中奋战，像是价格不菲、通牒、拈花惹草、 拈花惹草， 这些字连我这个在文学院念了10年书都还是会错。中文系果然不是字典系啊！通牒，最后通牒，价格不菲，拈花惹草。哦，现在呢，每天下班以后就是和男友一起宅在家里听青春点点点助眠，但有时候呢，听到玛丽要那些 call in 太靠近话筒的人调整一下拿的手势，然后不耐的骂着说：“你不要在那边稀稀疏疏”，就觉得很好笑。 他们真的很爱稀稀疏疏啊！ 大概青春点点的点友们都很 M， 很喜欢被骂吧。祝福二位喽！希望这个节目长长久久，以后真的能够听到老年点点点。好。附上救救穷 DJ 的10元，希望有人也可以救救我这个穷编辑。大家都很贫穷，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这个时代，其实这个时代钱很多耶，都量化宽松，钱都飞来飞去，只是看你有没有办法 拿到，你没有抓到而已。 对， 来不及说再见 Miss Q 约就改天。 也、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 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 但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好几期度我犯罪的香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厮打改变葛仲山的一生。 Cause I know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里面，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就改天 真实故事 Miss Q 葛仲山就改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阁深情对唱。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 动力火车二十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我是蓝又时， 直到那个人说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自然。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2016年最后一次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周末不管你在哪，心情平静最重要。 Happy New Year， 明年见咯，拜拜 拜拜。 Oh happy Friends Day， Oh happy Spring Day to you，幸福一定在身边。 Oh happy sweet day，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Oh oh oh oh oh，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早晨阳光透着新鲜，你的微笑在春天，那些热情微笑的雨点，放我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可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浓郁的巧克力跟美味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不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巧克力跟美味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